1234001234567。 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的北向南，东三环的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南北双方向，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到四惠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五环的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五方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还有东六环的陆阳桥到古城西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再跟您说一下京津唐高速的进京方向，31公里到37公里处有6公里的车多拥堵的状况啊，建议您从四村店绕行。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告诉大家，北京周边哪有泡温泉的好地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弃。 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17: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这首歌特别适合今天的这个景。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进行五讲问答。 哎呦， 请大家回答一下这首歌。 五讲不是五个讲、啊、 哎，对对对，请大家回答一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谁唱的？ 哎，谁唱的？ 还有呢？ 还有这首歌我们要专门送给我们今天的嘉宾。 为啥呢？ 这他那个年代 都是同一年代的是吧？ 这下暴露年龄了。这下 今天因为要聊这个温泉，有水啊，同时呢今天这个特别的天气啊，反而有好多那种哎呀霾特别超标什么的，但是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觉得这天儿特别有点那个过去古装戏啊武侠片的那种腾云驾雾的感觉。 对， 就还挺魔幻的啊，就有点那种江湖的氛围。而且今天我们也挑了几首特别有这种氛围的歌，趁着今天这景我觉得还挺难得的。因为明天啊也是算一个好消息，明天这个雾气以及霾呢慢慢的就会消散了。 是的是的， 哎、嗯、你看好多人都说了一生何求啊、哦、这一看就是太年轻。 是， 嗯， CAT 就说了，陈百强一生何求， 小韩说的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对 啊，来春哥， 我这个歌在我们那时候那真是非常神往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回了家，反正就这种歌可以没完没了的听啊， 是， 对，而且的话就是你这感觉，我觉得是一个挺浪漫的一种歌， 嗯。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为什么说跟这主题可能也能结合起来呢？ 嗯， 泡温泉其实也挺浪漫的， 相当浪漫。 对，没错， 上面弄一小托盘能扶着啊，您甭管弄点什么酒，白的呀、黄的呀、红的呀，是不是？嗯、再撒点花瓣在里边，多爽啊！ 没错。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放佟安格的《花瓣雨》 一会儿我找找去。这么说着说着，感觉乡村爱情故事某一集里边好像有这样的场景啊。 来来来，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京郊从业20余年的京郊王王海春春哥。 听鹏，哦，大家好，主任好。 哎，这个天儿啊越来越冷了。泡温泉倒是一个特别应景的时候。 是， 没错， 是不是？ 很多的有温泉这个项目的，至少现在都慢慢的开心起来了。 没错，已经开始 啊，这个季节已经进入了。 对对对， 而且我记得在前几次上节目的时候，春哥已经说了，现在如果要是您想好了，明年春节的时候，就1月份吧，春节的时候，您要是想订个大房间，啊，家里人口多的都去的，现在就得动手， 哦， 要不来不及。 是， 而且现在动手，不光有房，而且价格便宜料足。那个时候， 现在价格便宜吗？ 相比。只是相比 哦， 少说你比如说说家里有20口人的， 嗯 啊，我包个院子， 嗯 啊，又能泡汤，里头还能打个小麻雀， 嗯 啊，然后还能吃个饭， 嗯， 类似这种， 对， 少说两个吧， 对，反正现在啊，就是说春节期间，其实因为大部分现在的人啊，就是几家一块儿来。或者说是父母双方，就是和媳妇儿父母的双方， 嗯， 然后一下就可能就4、5家、7、8家一块儿，这种带院子的那个温泉度假村就非常非常紧，春节期间， 嗯， 所以如果你要是春节期间想订那种聚会形式的，那真得现在提前得着手来安排了。 好， 嗯， 这样，在我们今天说私汤温泉之前，咱们再说个旁的，行吧？ 行， 因为好不容易抓着你了，咱们得多问几句。嗯，现在天慢慢的冷起来了，您觉得现在还能抓到啊看红叶尾巴的地儿，在北京还有吗？ 要说红叶尾巴，应该算是凋零的状态，或者说是一残叶，就是说你看什么红叶了，例如枫叶，基本上大部分都掉了。然后黄芦就是那个咱们正常一般说的红叶，也现在就是零零散散的， 嗯， 有一些，就是原来比较著名的像破风岭什么之类的，那还都有，但是真的没有那种一片的黄，而且那颜色什么的也都会不太好了， 嗯， 我觉得可以欣赏落叶倒是还可以， 对，红的您可能抓不着了，黄的倒还挺多的， 就是说反正你看就是例如那个银杏。 嗯， 现在的话反正 还有点吧， 还有一点， 嗯， 但是我说的话就是还是无论是银杏也好还是红叶也好，其实落到地上的时候也挺好看，就是例如像原那个喇叭沟门原始那个森林那边， 嗯， 其实山谷里头的那种落叶的感觉我觉得也挺舒服，你走在上头都很厚很厚的， 嗯， 恨不得能炫进去的那种感觉，然后去来欣赏那种风景我也比较喜欢。 好吧， 嗯， 来吧， 既然说到这儿了， 嗯， 咱能不能找点，就是我原来在这个海南，在三亚的时候，三亚一般就在很早之前啊，得有10几年前了，那个时候都是海边的酒店特别热， 嗯， 就是特别热门啊，也贵。山上也有一个酒店，不是那个什么鸟巢，就是跟《非诚勿扰》一块火起来，不是那酒店啊，是一个反正就是靠着山，在那山上能够看见海，同时那山上还有温泉， 嗯， 就那个酒店挺便宜的，我记得是800多，那个时候800多，但是比底下的临海的那些5星级酒店要便宜多了， 嗯， 我就记得是在那个温泉里边，它也是类似于像私汤的， 嗯， 一个小别墅一个小别墅一个小别墅的，但是不是说它那个温泉是在别墅里边，温泉是在别墅外边有一大片地儿就是泡温泉的，你泡在温泉里边远能眺海，背是依山，而且那早餐我太牛了，你知道他早餐不是说多丰盛啊，丰盛也还不错，咱不说吃的，就是说那地儿特别牛，是在那个菠萝蜜树底下吃的。 嚯， 菠萝蜜多大个儿啊，我说这 不危险吗？人家说每天早上在安排座位的时候，他们都是先向上看，先看哦，这个有可能会有掉的危险，好，底下这点就别安排了，或者说一看要掉了，就先让工人师傅上去把这菠萝蜜给取下来。但是你想，菠萝蜜大家可能吃到的都少，在南方可能多一点，近几年当然吃的多，十多年前菠萝蜜好像大家都没怎么见过呀，更别说菠萝蜜树了，活着的树就在那底下吃早餐，哎呦倍儿爽。有没有咱北京周围的像类似于这样的，就在山里边特私密一地儿，旁边全是树，中间有一坑，里边冒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冒着那温泉的，有这样的地儿吗？ 你说特别私密的，曾经有一个， 曾经啊， 曾经， 现在是怎么？ 后来实在生意不好， 长疯了是吧？就被树给疯了。 我是认为他可能当时建的时候，可能有些报批手续，可能是有些问题、但是当时那个位置确实是，是在那个昌平和怀柔交界的地方。然后要是如果想走到他那个地方，就是主路上就是。你是走不到的，然后只能是走砂石路，然后翻过好几个山梁，在一个山洼里头有大概十来间房，然后呢他们那个房间里头都带私汤温泉，还有一个公共的温泉池，而且还有一个小湖可以划小船，四面环山，就是你出了就你出门就什么都看不见，就是周围全是山，私密性极强极强，就说这个就是当时也没导航的，那时候还就是告诉你这位置了你都找不着，因为他没纸牌。当时叫，你要是现在搜可能还能搜到，当时叫小永谷，确实非常私密性极强，但是现在这家现在已经因为可能有一些防火的问题， 暂时暂停营业了， 对对对， 好好好， 来吧，这样咱们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除了说私汤之外，争取咱们说，比如说能让孩子戏水的， 对，可以， 然后 带着孩子， 哎，包括那儿有孩子的那种亲子乐园的，咱们以这个方向为主， 没问题，没问题， 而且呢，咱们也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个，就是泡温泉，大家可能，这个历史比较悠久了， 是， 或者自己泡过的温泉觉得都挺好的了，您最喜欢泡哪个池子？你我不知道你泡温泉的时候是你应该在咱们差不多，就过去不是。这个一个池子是什么药浴的，这个就是药浴 的，牛奶浴的，红酒 浴的，什么什么这浴的，还有那个那时候我最喜欢泡的就是小鱼的， 鱼疗 啃脚的那个，后来被那个有一电影炒的倍儿火，人家说哦只有那儿有，没有，我记得好早的时候就有那小鱼的了， 是 就是您最喜欢去泡哪个池子的， 对，包括泡的时候您都带什么设备 还带设备、 有有一次我去泡的时候看一个长者，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啊， 我还说他手里老攥着个什么东西，那是怕有危险还是什么的，后来我就挨近了那个老先生边上看，他拿了一块麦饭石， 搓脚的、 是，所以到后来我离开他了。 一般可能应该不是用麦饭石，一般都是应该是那种火山岩，就上面带窟窿的。 对对对，带窟窿，带窟窿，对对对对对。我一看，哎呦呦，不行，得离开他，离开他。 那咱们也可以聊聊，就温泉泡温泉的时候，您遇到什么奇葩的事儿？ 是， 对， 让您不敢下去啊！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进一条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 118118118118要发了！ 118118， 11月18日1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1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据丽说了，每次都叫错我名字，我叫优丽。好嘞，那是您拼音打错了，好吗？您打的就是据丽。天生黑眼圈说了，哎，我上周中了咱们那个建行压岁金，大概什么时候能收到啊？那个编辑呢？咱一会儿问一下建行的工作人员，什么时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幸运的听众朋友寄这个小金钞啊？一会儿我们答复您啊，别着急。接下来咱们来先说说这个什么吧，先推荐几个能带孩子一块儿泡的吧。 我觉得北京啊，温泉能带孩子玩的挺多的。 嗯， 但是可能看也是不同的需求。像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孩子们都喜欢戏水，就是喜欢玩各种水滑梯啊，各种这些东西。但戏水性质的，我这有一些，例如像南宫那边的温泉，它有两部分的温泉，一个是温泉大酒店的温泉，还有一个就是它在它那个五中植物乐园对面还有一个温泉，这两个都可以带孩子们有各种各样的戏水性质。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像那个温都水城的水空间，它的戏水也比较多。还有像朝阳原来的魔力水世界，我觉得这个几个都是大型的戏水性质的，就是可以带孩子们来玩的，就是他们喜欢带孩子玩。这个我觉得北京啊，其实温泉资源极其的丰富。你可以从就是北京范围之内，从西北，一直到正北，一直到东，一直到南，甚至到那个西南都有，除了北京正西。就是，也就是说，您奔门头沟走方向是应该是没温泉的，剩下几乎所有地儿都有温泉，甚至不只是北京范围之内，沿着环北京这一带也都是有温泉。所以说，好多人说不知道去哪儿泡温泉，真的，其实北京温泉资源太多了，基本上在300-400公里之内这一圈都有，除了往西。 哎，那这个温泉里头也分吗？就比如说，可能说啊不分，只是分打多深出水。还是说不，有的是勾兑的， 估计， 啊，有的什么？ 对，有的也就是温水吧。 对吧， 这个东西好多都是应该算是人家各个度假村的一些自己的事儿啊。就是说一般分的话，他们是分，就是但是打多深这个不按这笔分，只是因为像以前的话，像最早的话，你看北京最早的皇家的那个泡温泉叫小汤山那块嘛，也号称现在是温泉之乡的地方。它那块有最早的那个清宫的温泉的那个地方，现在其实还保存着呢，有遗址，而且号称九华西秀那几个字儿是当时那个皇帝题写的。那块有小假山，不是小假山，是真的山，但是很矮，就是那个原址都有，包括那个池子，当时那水是自然流出来的，所以那个就相当的浅。但是现在这么多年，尤其是这些年的开发，这个井越来越深，基本上都在2000米，差不多2000米以上了。所以但是不按这个分，只是因为水量的问题，水多水少的问题，更多的是怎么分，一般都说什么低流啊、高流啊，好像有所谓的磁化呀，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按那个物质的来分。一般情况下，那个甚至有的人有的温泉号称是我温泉水可以直接涮羊肉，也就是说可以喝的。 哇， 那就是那像那个号称那哪儿的那个承德那边的温泉，好像出水温度97度，那完全可以啊。 那就说明出水就开锅了。 对，一是出水那个烫，二是它那个就是硫含量很低，就所谓的低硫，要不然你硫你不可能喝呀。对，就是按一般都按这种来分。但是你看，例如最早的时候，像那个在昌平的话，郁金香温泉大村，那个应该北京最早的一些温泉了。当时我记得还没进院呢，恨不得就这个就满，就那个熏的，你那个硫磺那个味儿很浓的那个烈的味道，对，就那时候很刺激。但是现在好像我觉得这硫磺味是越来越淡了，就是。 对，所以我们说勾兑的嘛，勾兑，而且当然也不能说勾兑啊，就是它得降温， 对， 因为一般它都会是两个出口嘛，所以俩出口就是一个热水，一个凉水，那其实就是相当于勾兑的，你得让它温度下来。 而且泡温泉的话，我觉得应该也算是有个技巧吧，就是因为温泉水其实很贵，一吨水应该50多还是60多来着，就是说真正费用起来非常非常昂贵，就不可能就是说你泡一次就第二天就全换新的，不会。但是他会每天可能刷池子，然后再加热，然后循环，反正有一系列的事儿。有些人聪明的，因为好多人啊现在养成习惯，尤其是有一些中老年人，他就习惯于泡温泉了，他们会。这是一个方法，你可以跟工作人员搞好关系，你要问清楚了，就是一般情况下他可能每星期要换一次水或者换两次水，哪天是刚换的啊，然后你再去，这是有规律的，它是每星期都是几乎固定的时间。 哦，真好真好。 头汤 对，没错。 好，丽说，西边有啊，稻香湖景啊。 稻香湖景的话，是那算西北。我说的西呢，就是应该说门头沟， 正西。 对，就是正西，就是一直往门头沟方向走，基本上是没有温泉的。然后剩下的几乎任何一个区县都会有温泉度假村。 风也说了，我有一次去一温泉啊，刚要下去，看见旁边有一大姐，啊，

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1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国博西北南非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接下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新郭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以及其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你好， 您好，哎，晚上好。这个先说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吧。这个雾气以及霾呢，现在比较严重啊。目前我看到还是属于大雾的黄色预警当中，这个路面上可能状况也不是特别好。这雾什么时候能消散呢？ 是这样的，这个雾霾天气啊，它这个现在呢，就是说，今天一天呢是赖着的是越来越严重了。就是说现在呢是有好消息了。 哦， 这个有一股冷空气呢，是今天下午已经到了这个内蒙古啊与这个河北西北部交界的地区。那边的这个雾霾天气已经消散了，能见度达到了10公里以上。预计今天后半夜2点钟前后，这个冷空气呢能开始影响北京的这个西北部地区。那么到达城区的时间呢，大概是明天的清晨5点钟前后。到那个时候呢，北风就比较明显了，雾霾呢就再也赖不下去了。也就是说呢，明天大家早晨上班上学的时候，这雾霾天气就会明显的好转。 明天早上就清亮亮的了哈。 对，这个他要说清亮嘛，因为天 可能还不至于是吧？ 天上呢还有云。 好的。 还有阴沉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雾霾啊，这个污染物啊，已经是明显的下降了。 明白。 到明天这个上午，逐渐的，就是这个雾霾过程呢，就逐渐的结束。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呢，今天夜间咱们东部和南部地区呢，还会有这种浓雾。也就是说，向东向南的这种高速公路，甚至是这个东六环啊和南六环，因为这个冷空气呢，它逐渐是从西北向东南这样移动的。所以说南边和东边呢，这个冷空气影响的会要晚一点。这样的话，就是说有可能向东啊、向南啊，高速公路，甚至是东六环、南六环的这个，还可能因这个大雾啊，今天夜间还会采取这个封路的这种措施。今天这个高速公路的封闭的状况呢，是到下午。下午3点钟前后，最后一条高速京哈才开通。那么之前呢，就很多高速公路一直在封闭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样的话，就是明天早晨还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封路的情况呢，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但是呢，也会有这个封路的情况。这样的话，提醒大家向东向南，出京要走高速路的朋友，一定要这个提前了解路况信息，事情安排出行。这个呢，就是说明天的。天亮之前，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天亮以后呢，因为能见度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好转。这样的话，这个封路的情况呢，就会被这个解除吧。 明白。 情况啊， 我再追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刚刚说的这股冷空气是就吹这么一小会儿呢，还是持续会有冷空气的，一直到达北京，然后会把这个雾气整个又比如说蓝天重现了，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天是越来越清亮，还是可能？得到缓解之后，马上还会有雾气又回来，或者怎样的？ 是这样，是明天呢，这个北风，还有这个后天，就是6号，16号，也是有北风。这样的话，就是明后天的，就是肯定是没有问题。 好的。 这个就是尤其是后天，天气是以晴为主了，这就是蓝天，清新的空气， 能见度是非常的好，这种情况呢就是说达到一个天气状况的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况。但是呢明后天那个气温比较低， 明白， 明天咱们预报的最高气温是8度，后天呢预报的最高气温是7度，而且呢明天和后天呢都有北风，这样的话就是人体感觉上呢会更冷一些，也是这个近期呢北京最冷的两天吧，这样的话请大家注意保暖，这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天气。 好的，其他城市的呢， 那么这个未来三天呢就是受冷空气影响呢，就是重点的就是明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这个黑龙江吉林大部分地区呢都最高气温都将下降到0度以下，其中呢哈尔滨的最高气温明天会降到-2度，这样的话就是最高气温-2度，所以像这个东北地区的话这个气温比较低，这点是要大家注意点。那么关于这个雨雪方面呢，就是就北方而言的话，就是重点是明天，东北一带以及河北的东北部等地的这个降水呢，将会以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为主。另外的话，就是明天青海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小到中雪出现。后天呢，这个降雪期呢会逐渐的向东发展。像这个陕西呀、山西呀，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雨雪天气，就是后天。那么这个就我国南方来说的话，未来几天天气呢就是阴雨的，会持续的不断的这种阴雨天气。明天南方的降水呢将会明显的加强，得到一个加强以后呢，就是像广西的中北部，广东的北部，湖南中南部，这个江西的大部，福建北部等地呢就会迎来这个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这种情况。那么后天呢就是16号，这个降水强度呢会有所减弱。其中呢就是广西的北部，湖南到福建，还有这个浙江南部一带呢有中到大雨，但是呢出现暴雨的情况呢就基本上就可以不考虑了。就是说呢是15号，南方地区呢这个降雨呢是最明显的一天，然后16号呢有所减弱，但是呢也还是有些地方会有这个中到大雨这么个情况。总体来讲就是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后面两天还会继续的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的。感谢您的介绍，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再见。 好的，好的，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要关注的是东部联络线方面，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出城方向，工体北路的东段进出京双方向；朝阳北路四环到五环之间的出城方向，姚家园路的西段出城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的出京，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进出京双方向，机场高速机场华谊桥到北高桥的进京，二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通燕高速的北黄木厂桥到耿庄桥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的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出京，还有京开高速三荣桥到天宫院的收费站的进京方向。以上高速公路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目前的路面上的能见度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提醒您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灰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发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好久都没听到这么甜的一个女生了。 是的，我们在第二时段最开始都是继续进行五讲问答， 请出题。 好，请问这首歌是谁演唱，并且曲名叫什么？ 哇，这难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 这人你肯定 演唱者我知道， 对吧？ 真的，但是他演唱的就是成名作里头这首歌可能。稍微弱一点， 对对对，如果排十名的话，前十名啊都是大家最熟悉，这估计得往后排，但是应该能进入到前十。 因为你想每个时代都有就是自己那个时代喜欢的歌手嘛。 对， 是没错。就 那天我回家的路上，当然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然后看一个老歌，那老歌至少得55以上了，然后提了一个 麦饭石 小音箱，小音箱，一看就是刚从公园里出来 啊。 第一小音箱，然后一看拿着手机连着那小音箱，放的就是他的歌，但是是他的成名曲。 哦， 而且你想音箱放，尤其是晚上9点钟左右，哇，那听着还是自己很陶醉。 是， 那就说明他年轻的时候应该很喜欢他的作品。 是是是，尤其就是。他的声音一出来，尤其这首歌的整个配乐的感觉呀、特别像在江南水乡里边划着小船，雾气昭昭的迎来有一个这个微风吹着裙摆的一个妙龄少女， 能听出来那种柔的那种甜的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要不说今天选的歌都特应景呢，就绝对让您感觉眼前的这片雾不再让人讨厌了， 哎， 而出现了很多画面感， 是 好像海市蜃楼一般。 刚才那位专家说， 说什么？ 明天会有好转。 5点钟开始， 今天凌晨不是明天凌晨？ 从今天晚上开始，应该就能进境了、 哦。 但是首先影响的是西北方向的、哦、那边，可能会最先感受到那种小风吹过来了。明天早上的5点多钟，东南大部分地区或者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应该都能比今天要好得多，但是完全消散可能还得再吹那么一两天。 好。哎呀，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回答了这个五讲问答的题，哎，但是大家说的可不一样哦。比如说鲸说，杨钰莹，天蓝蓝水清清，啊 啊。 小安说，风含情水含笑， 哎。 影说，甜甜小妹。 哦， 这么多答案。 风含情水含笑。 哦， 哎，嗯。很好啊，来来，今天咱们主要聊聊水的事儿，而且聊的是温泉。刚刚也有一位朋友说了，说有没有适合带2岁孩子去的亲子温泉？ 对，李杰。 咱们就接着聊呗，正好咱们说到了亲子温泉这一块。 两岁小朋友， 两岁， 两岁小朋友的话，首先得注意啊，这泡温泉的时候可能对他皮肤什么的有一定注意，就不能泡的时间太长，需要那个，而且呢，我觉得对卫生的要求也比较高一些， 要适度。 一个是呢，我觉得尽量泡一些私汤温泉吧，我觉得对小孩来说，北京周边的话，带私汤的这种温泉也挺多，我觉得最有小孩缘分的。应该也是在南宫那个方向，有一个北美式的一个温泉山庄，他那个房间呢，就是说，一个是他是私汤， 是在南宫里面吗？还是说单独的一个？ 南宫里边有好几家温泉度假村。 哦，是这样， 对，好几家 去过 啊。然后这家呢的话，它是每个房间呢，它都是一个主题的。例如其中有主题是星空的，就是你在那个壁，它那个墙壁上壁纸上都是有那种宇宙飞船啊，然后里边的设施啊也都有这种小的东西，例如还有那种海底世界的，还有那个西部牛仔的，就是说让小孩 西部牛仔的泡温泉是什么感觉？ 我墙上挂着枪的，还有那些那个各种的少数民族的那些装饰什么的， 就是风格不一样。 对，他的风格就是给小孩做的这种主题的这种温泉度假村。然后呢，另外呢，他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就是所有的私汤温泉里都没有的，就是他在温泉池边上有一个。炕就是那种像一般有公共的温泉，往往才有那种浴室炕之类的那种温泉炕。它是在自己的私汤边上设计这么一个炕，就是有好多大，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特愿意在那儿躺着、趴着待着。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别的私汤温泉没有的。这个地儿呢，我觉得反正相对来说小孩可能会更喜欢。至于其他的，我觉得像昌平的玉林汤泉呀、啊，还有最早的一泉休闲会所呀、啊，这些呢也都适合这种其实带孩子呀，或者说是自己家里人比较私密性的这种泡温泉。还有一个地儿呢，我觉得也适合你家里头，而且呢算是比较新吧，是应该属于刚才您说的那个四面环山有那种感觉。是在那个平谷的挂甲峪。然后那边挂甲峪新村里头有一个温泉山庄，都是四合院的那种格局，但是每个这个四合院里都带一个专门的温泉的泡池，就那个呢就适合可能就是几家然后一块儿来泡，而且比较新鲜，而且出门就可以上山爬山可以玩，这也挺好。 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南宫，那个叫什么来着？ 应该叫南宫温泉庄园。 就是许贝贝啊，许培培 都行 啊，他就说，哎，说的这个我去过，特别好，适合带孩子去。 对，这个，而且呢，他那个地儿呢，不只是这个温泉适合带孩子，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他那边有一个五洲植物乐园，然后里头呢有什么，像例如水帘洞啊，什么花果山啊，听这名就是跟孩子的游乐相关。 但是现在天冷了， 它室内的 哦，室内的， 室内的，所以说这个没有，包括里头，我觉得最喜欢孩子可能最爱玩的。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交通的那个，就是里边那小车里边有什么红绿灯啊，有什么那边 当交通警察的， 对，你可以出来给你小驾驶本啊，就是反正里头玩那个，可能都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孩子。然后再有一个，他那个就是一直都有的那个就是鹦鹉园，你要想看到北京鹦鹉品种最多的，就是应该几十种上百种，可能各种各样的鹦鹉，甚至它的在落在小孩手上可以吃食儿，还可以喂什么牛奶鱼啊什么之类的。反正我觉得那里头都适合这种比较年龄偏低一些的孩子去玩的，像他两岁左右的，我觉得又能泡温泉又能干这些，那这一片就能这两天就能有事儿干。 好，这是带孩子去的。这个说到孩子，突然想到刚您不是说有这个什么交通警啊什么的，现在有的那些小学啊或者是幼儿园，搞的一些项目还挺有意思。他们弄的那个学校或者幼儿园的小超市，孩子在这超市里边是不需要用货币的，就是你不需要有什么微信支付啊，我交现金不用。你干嘛呢？用小红花来换。比如说一包瓜子儿，两个小红花。这小红花怎么得呢？你干一件好事，比如说今天你帮其他的小朋友盖被子了。或者你督促其他的小朋友睡觉了，你帮着其他的小朋友刷碗了，或者你帮他这个让他有食欲了，让他吃饭了，这些都给你送一个小红花，或者你干三次有一个小红花。有一我同事啊，有一家孩子自己攒了27个小红花了，不花啊， 是打算换一派的吗？ 跟他妈问的是一样的。他说，孩子啊，你攒这么多是想干嘛呀？然后说，你超市里边有一个大玩具， 30个小红花，我马上就攒齐了。人家就要把这大的换了。然后这个妈妈呢就问那老师，老师你那儿真是有一个特大的玩具是30个红花吗？他说是啊。真有人换啊？啊，没有，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踊跃的得大红花啊，能最后我们家孩子准备换那个。哟那放时间长了，我们得再置办一个干净点的，他要真换的话。就所以搞了这些游戏，我觉得让孩子更有责任感了，倒也挺好。 对，其实包括泡温泉一样，就是带孩子们要出去玩，其实不只是说自己泡温泉，其实最愿意的孩子其实愿意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 对，互动嘛。 对，所以出去玩什么之类的，其实最好是几家带孩子的，一块儿。这样的话，大人也轻松，就让孩子们自己玩去，然后都谁都舒服。 还真是， 是。 就我泡温泉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那年休假，然后我跟就是两个哥们儿就一块儿去了那个都江堰，然后从他们家开车，然后就一块儿就是围着那片儿都基本上都转了一遍，然后包括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那边地震了，然后受损的那些地方都去了，然后受损的那边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度假村，我们就住在那儿。那个度假村里头，我相信去过的人都知道，那个度假村里有自己室内的一个温泉，啊，都是大池子，大家都在那里头泡，池子很大，但是人不多啊，哇，热气腾腾的。然后它边上专门有一个冷水池， 哦， 那冷水池是一标准的泳池。 哦， 然后我们在这边泡，你想都是男同志嘛，然后我们一块儿，这池子特热，哇，是热的，就让你觉得都浑身酥软。然后，我这朋友，大概45岁到50岁之间吧，身体特别好，而且他特别能喝酒，但是身体特别好，然后车也开得好。后来泡10分钟，然后就说了，好，伟子，那个我准备去冷水池了啊，我说真的。冷水池就他一个人，标准泳池，吓得哇，游800米回来接着泡热的，哇，真可怕！ 你没问他为什么游吗？ 不是不是，因为他每天的锻炼方式， 人家就喜欢 就是游泳，而且是一年四季游泳 哦， 而且就是在那边不是有水吗？那人家就是露天横渡 习惯了 啊，就是一年四季，哇，身体真好。 我也是，为什么冬天适合泡温泉？其实就是要的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是的，是的， 没错。 说是这样，什么促进血液循环啊什么的，挺好的。但是跟哥哥说啊，这个喝酒可别泡温泉 啊。是是， 这上头上的厉害 啊。是是是， 容易就泡在里边 啊。是是是， 确实是。我觉得喝酒泡温泉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接触这些度假村比较多，也知道一些事儿。一个是就是他可能心血管可能各方面都会有问题，喝温泉，因为太热了。 对。 然后再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曾经出现过，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泡温泉，室外的温泉的时候，他有时候可能没太注意的话，那个温泉会结冰的，就是 路 边 会滑， 你要是晕的时候就很痛苦，这 是 很危险。曾经我赶上过有一个客人拿着红酒杯进去的， 哇， 结果摔倒了。就那酒杯直接把手就扎穿了， 天 哪！就是反正就千万注意，就是说好喝酒没关系，但是喝酒最好还别泡温泉， 这是两回事儿，两回事儿。喝了您就别下水了， 对， 可以下冷水， 清醒一下再说。 是的， 这个背着胖手哼着歌，说了说那平谷四面环山的温泉叫什么来着？ 挂甲峪， 那是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这挂甲峪，你可以搜，只要进去以后就可以。如果要是夏天的话，它可能还收门票，冬天可能就不收门票了。你可以直接去它那块就能看见，全都是四合院的平房。 好，白哥也问了，说又有私汤又有那个鹦鹉的，是在哪儿啊？ 南宫， 就在南宫。 对，就南宫。南宫那边有一片都是有好几家，有三家温泉度假村，有一五星的，还有刚才我说的那种私汤的那种亲子的，还有一个类似于公寓似的。啊，到时候可以根据他自己需求来选择一个。 好，曹福伦也说了，有的孩子会以其他的方式为代价去换红花的，哎呦，可积极了，你感觉进了一雷锋班，你知道吗？所有人都抢着收碗，不，我自己收，别，我帮你，恨不得把所有的碗全都收了，说特别和谐，就因为换这一红花。老师说现在就是原来发红花是以鼓励啊，现在红花真的就是这个级别要越来越高，它的标准也越来越高了，你得比如说。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开始要不咱还 好的进行接下来的五讲问答。 对啊，这个我觉得听前奏也让二位和听众朋友一块儿来猜猜这是什么歌，好不好？不好猜，但是当它的就是主旋律一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恍然大悟。听听看啊。就这个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啊，就是想起来过去看的那些港剧的武打片啊，哇，音波好强， 嗯， 啊，这边扫着噼啪噼啪噼啪啦，狂风阵阵，这边两个互相震，这边配大众乒乒乒，哎呀，这种画面感就出来了。 是，然后这时候画外音就是那个当剑士。 我想到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偷偷跑录像厅去看你， 对， 都是看录像的。 对， 真的。不过徐克的这部作品确实是非常的经典， 是。 而且在这部经典的作品当中，比如说像李连杰，真的是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嗯， 包括里面的那些女主角，我，哎，我全好漂亮啊！ 当然， 真好漂亮。 那时候都是花旦啊，顶级花旦呀、啊。 是是是， 是不是？嗯。嗯，也有朋友问啊，今儿聊什么呀？到底？ 今儿咱 不聊江湖， 是是是， 今儿咱们聊聊泡温泉。 哎，突然之间跨下来了。 豪情万丈的， 豪气冲天，来泡一温泉啊。这个说说咱们在京郊啊，京城周边， 嗯， 也不光京郊，我觉得北京附近的其他一些，比如说故安、 京津冀 地区，咱们能去的有一些比较好的地儿。 就是刚才我跟哥哥说了，哥哥他抛砖引玉，毛遂自荐，他就说，哎，这样，那个我笼统的说一下北京东西南北能够说到的、知道的温泉都有什么，我一口气儿全说一遍。 哎呦我的天， 是吧？ 是这意思。 好的，那就开始吧。 接下来是灌口时间哈。 这灌口我还灌不了那么快啊， 慢慢灌来 。 来 。我觉得是让大家首先啊，就是脑子里有一个概念，就是北京周边温泉很多，但是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去过一个两个，但实际上北京周边很多，你可以有更多的一个选择。 嗯， 我可以按区县来说，然后相对来说条件可能好一点的，然后差一点的，大概都有一个比例让大家了解一下。咱们先从西北来说吧，咱先说北京范围之内的，先不说北京外的。例如从延庆，我认为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也比较新的，应该是辉煌国际假日。它的温泉，然后老牌的，然后呢室内外温泉也都有的，例如八达岭温泉大村，还有一些呢就是价格相对来说性价比高一点的，例如盛世苑，然后基本上可能以这三家为主，还有原来的华丰温泉大城堡，但是那个稍微的可能差一点。如果要是到昌平这边来的话，我觉得也挺多的，例如比较名气比较大的像凤山温泉，还有一个就是现在马上又可以滑雪了，就是温泉和滑雪唯一的都在一个度假村里的，像镜之湖温泉。然后再说名气最大的最老的，例如九华山庄，还有小汤山的龙脉温泉。这个呢都是就是昌平这一带的，应该说规模也比较大的一些温泉了。怀柔没有一个温泉大村，这个以前有一个，但是也都现在也停了，所以怀柔没有。但是密云的话，现在比较好的应该说是古北水镇那几个，尤其是里边有几个那个带私汤的，还有那个客栈的，但是那个价格也是非常的贵， 对，不便宜， 也不太好定，像这是这样。然后 包括前一段时间说的那个密云的那个半山温泉， 对，半山 新开的那个， 对， 太贵了， 是贵。 它那半山温泉呢，也是同样可能现在所有的度假村，只要是新开的，都基本上往亲子方面靠。这个半山温泉的话，那个温泉我认为就是相对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你说多好什么的，但是它那个亲子的那个有一个特大型的游乐场，游乐的 地下室， 对，那个就挺适合带孩子玩的，然后成人可以泡温泉，孩子可以去玩那个，那个应该算是北京应该是比较新的一个。然后像包括像那个朝阳这边，我觉得温泉也都比较，但是比较老的，像那个郁金香温泉，还有那个就是魔水石界呀，还有蟹岛啊，它有都有一些温泉那些东西，都挨着那一片。然后再往东的话，就通州的话，温泉比较多，像京东第一温泉呀，还有那个运河苑呀，包括那个月亮河啊。这几家反正都是往东这条线上都是这种温泉的度假村。再往南，大兴就是龙溪温泉这是这样。还有还刚才忘了说那个顺义这部分，顺义的话温泉其实比较多，像春晖园、河园，还有像那个瑞林湾， 都在后沙峪那片。 对，还有松鹤建国反正都这一片，它基本上都在四星五星左右。所以说呢，北京周边反正基本上这种温泉度假村就这一圈都有。如果要是刚才说的可能包括北京城外面一点，那咱们也可以从西北来。西北的话可能就是怀来那一片像大唐啊、地幔呀，那个还有一个叫鱼心苑嘛，还是什么心苑忘了然后包括在赤城，再往上走就靠近了那个崇礼那部分，然后其实你可以在崇礼泡那个滑完雪以后，然后去赤城泡个温泉，然后再回来，这也是一条线。然后再有的话就是承德那部分，承德那边的话温泉也挺多，从最古老的清朝的那个有一个叫头沟的一个村儿，然后那个保存着到现在为止还有的就是自然的泉水流出来的，那个是过去的一个行宫，皇家的行宫，那块家家都能泡温泉。还有就是七家镇也是，七家镇的话每这个房间就是当都是农家院都有私汤温泉，然后而且很便宜，对，而且很便宜，而且水质非常好大家也都可以，愿意去的话也都可以。 就是春哥说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农家乐你自己家里那个池子，你说吧，多少钱一宿？ 带温泉的， 当然了，农家乐 300， 贵了， 包吃吗？ 那当然得吃了， 包吃300还贵了， 差不多吗？ 按人算的话，可能不到200块钱，可能 怎么样？ 人均不到200， 对，你要不含吃的话，要是房也差不多，也叫不到200块钱， 怎么样？ 哎呦， 还行吧。 哎，那相当可以。 对，好多现在北京人真是就直接奔那儿去了，而且的话全程高速， 哦， 开车的话可能不到3小时吧，全程高速，下了高速就是齐家镇。 那是开水管就是温泉吗？ 基本上是，就是距底表很浅，可能就几米就能打出温泉水来，而且出水温度都很高。 哦， 就那边的话，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泡温泉也是挺好的一个地 儿。人家24小时热水啊，这高档小区啊，可以啊，哇，厉害厉害。 然后如果要是往东的话，像天津那一带，我觉得像那个东里湖的恒大温泉，我觉得各方面都不错。 嗯 啊，包括塘沽那边，然后也有几家那个生态的温泉度假村，这个都可以。然后往南的话，我觉得那主要就是白洋淀那一带，还有霸州那一带。啊，像什么那个玫瑰一节呀，还有明汤温泉呀，还有那个日月湖那个温泉呀，然后到白洋淀那边的话，就是首先大观园那边，然后再有包括那个以前提过好几次岛上的庆阳加勒比，然后也都是这种带温泉的度假村。所以我认为北京可选择的太多了。啊，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一下，就例如可能刚才说好多人都说这带小孩儿，我泡什么样的温泉。然后再有的话，可能情侣家里头人，我想私密型的，就是那种浪漫式的，那我再选择一种。还有的话，我可能会议度假那种会议型，可能又是一种。还有一种可能，比如就例如老人，哎，其实前些日子有一个重新装修开业的，我觉得大家要是如果有老人的话，我觉得特别合适，就是在昌平丽水桥的华清温泉。为什么说它合适？因为它交通特方便，就不用你送，因为它两趟地铁，5号线、13号线都能直接到，直接到他那儿，不用那什么了。 正好有一个楼嘛。 对对对对对，有楼，然后后面它那个温泉，它而且它的温泉水，就是你能看出来跟别人的区别。 嗯、 就是现在大部分咱们去的温泉水，一般情况都是比较清，就很清凉。但是到那儿你去看它的温泉水，这完全就是昏黄的，绝对是，因为这个呢。也是北京市地勘院自己打出来的温泉水，就相对来说可能更真实一点。 那儿离城里近， 哦、 对，交通很方便。 就是亚运村正北， 嗯 嗯。 然后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表弟春节的时候说：“哥，我团购的票，一块儿呗。” 嗯， 我说行，没问题啊，去了。嚯！就那一进去，我天哪，全是小朋友，都在那个。带游乐设施的小池子里头， 哦、 啊，都在水 很 浅， 它有分 级， 对，分 级 片， 然后边上还有游泳池，游泳池基本上是俩人肩并肩那么宽，就相当于两条道吧， 哦、 在那儿可以游泳，然后上头你可以搓澡， 哦， 然后再 上游搓澡， 上去， 哦、 那因为它盖了一个楼嘛， 哦， 然后你可以搓澡，然后可以洗澡，然后再往上的就是 自助餐。 不就类似于那种包间似的，但是人家弄的还古色古香，都是跟山洞似的。 哦， 你想进去都得爬进去，然后里头有电视啊，有什么的，还有点意思，还有点意思。哦，好多人，好多人， 人气旺， 全都是住在那边的人。 这说的话，那个为了咱俩说的可能还不是，但是这俩挨着，并排着。并排着， 好吧， 说进错门了，喝多了去的吧？这是 没有，但确实是因为像那丽水桥那一带啊，温泉确实挺多的， 多吧？ 一共有三家有带温泉的这度假村，然后呢，那个华清呢，应该说是最早的这个温泉度假村，然后相对来说，它的室外的温泉会多一些。您刚才说的那个呢，是室内的温泉为主， 那没室外的， 对，所以但是反正都在那一片，所以那个呢，我觉得那地方就是交通特别特别方便，适合了就不用你去，你就非要必须像皮亚地儿，你可能得开车去，这地儿不用开车，而且呢，那地方的话水质特别的好，所以我就适合这个中老年人在那一片，而且那边周围商场也好，餐厅也好都很多， 对， 就你很方便。 它就在五环边 的、啊、对， 那 交通很方便， 哦、 对，这应该说北京号称是离市区最近的这种度假型的这种温泉度假村了，应该算 是。 嗯， 因为您比如说像摩瑞水世界呀、啊，包括郁金香啊、 嗯， 那可能你觉得还相对比较近，但是肯定都早超过五环了 啊。是， 嗯， 就是说你要开车，就是反正如果自己坐车的话， 对于老年人来说稍微累点。 嗯，一会儿呢，咱们可以有针对性的推荐那么几个，比如说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我追求浪漫的，第一个小时咱可能聊孩子聊的居多， 有点多， 咱可以聊聊，比如说我带老人去的，像这华清的，这就适合带老人去， 适合带老年人， 对吧？因为老年人他可能更多在意的是到底贵不贵啊，有没有团购啊，它的设施完不完备啊， 对， 中间有没有麻将桌呀，打个棋牌室也可以啊，是不是啊？有个门球现在好像看老年人打的少了， 一般了， 少了，不像原来我小时候那么多了， 是 吧？这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我可能想这个带着这个一大公司的人啊，我团建找一个大池子泡的，我不需要私汤温泉，我要的就是那种团结，就是力量啊，70多度的水，我们拉着手一块往下跳，哎，要这样的感觉的。当然，大家有任何的这样的问题，也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一起来问问春哥。这个小鱼儿说了，我刚停车，欢迎春哥。 谢谢。 这感觉下一句你们聊着，我就回家了。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老崔说了，说去羊八井泡温泉吧，背景就是雪山啊。当时是因为纳木错下雪封路，临时决定泡羊八井的温泉呢，结果哎呦惊喜，这个确实不错。我们原来也是开着车从边上溜过去，然后当时是因为赶路，所以没法在那边泡温泉，但是离得老远，就从我们走的那条路边上就能看见，热气腾腾的。然后我们就说那是工厂吗？他说不是，那是羊八井，那边有那个温泉，而且它地热资源特别好，就是那边的也是提供能热量啊或者能量啊什么的一个，比如说发电呀、还是也有那样的一些设施在那边。但是说那边的那个温泉水的温度特别高，而我说设施好吗？设施也特别不错，因为很早就已经可能是开发的不错了。不错，您要是有那边的照片也可以给我发来，让我们看， 对，让我们羡慕一下。 对 啊，另外这个是念布兹，还是布兹，因为有一个动画片嘛，叫《爱探险的朵拉》。也有这么一个人物叫布子，他说刚没听到啊，带2岁的孩子去哪儿比较合适呢？连带手可以滑雪，连带手可以滑雪，实际上现在离城里偏近的，比如像镜之湖啊，现在可能滑雪还差点意思。 对还差一点。 对，如果要是再往远，您比如说奔张家口那边，可能 反正最近一直下过几次雪了应该，但是滑雪的话感觉可能还稍微再往后一点可能会更好一些吧，雪质。 那您觉得又滑雪又带孩子去 泡温泉的，刚才提了一句啊，就是说这两个地儿就不用动车，就在一家度假村里能进行的，应该是昌平的镜之湖他自己有这个就滑雪场， 从山上到山下 的，对，然后也有自己的温泉度假村，而且还有一些那个像例如儿童的宠物乐园之类的，然后这样的话孩子在那儿待着一晚两天什么的会就比较丰富。但是现在的雪肯定是现在北京市范围之内是不行。 对对。 好，韩迪说了他去过2次固安的那个建国温泉，他觉得特别喜欢。 是固安建国的话，在那一带的话它的硬件条件应该还算是不错的。固安建国。 深海幽兰也说了，说孩子5-6岁了，有没有那种温泉和水上乐园结合的地方推荐？他说在网上看一些，比如说像温都水城啊、郁金香什么的，说那边会有点冷，泡温泉 主要是因为 空间大，它有时候会不同的池子它也温度有时候也不太一样。所以呢确实是有点冷相对来说啊，但是也还可以。如果要是说就是说像暖和的话，肯定这空间就相对来说小一些。我觉得像春园啊，还有像那个我觉着 瑞麟湾的室内室外的我觉得都可以，要不怕冷就可以去室外，怕冷的话就在室内，我觉得也都还可以。 嗯，就是我记得原来我去过，那是哪儿？是龙脉吗？还是哪儿？反正是一个室内温泉。 嗯， 当时它室内室外都有，我们就先在室内泡，也是大冬天，而且好像是刚下过雪没多久。 嗯， 我们先在室内泡了一会儿，就是泡那小鱼温泉啊，咬了半天。所以我觉得没什么意思，而且室内相对来讲人有点多，尤其是孩子什么特别闹，我们就跑外边，外边一个人没有，因为确实冷啊。 是， 但是就是那种你从热池子里边泡完了之后啪再出来的那一下，再泡到另外一个热池子里边，那种感觉特别爽，我就觉得那才叫泡温泉。 嗯 啊，有时候就是如果这五六岁，我觉得我不知道啊，没带过这么大的孩子啊，这种孩子是不是也问题不大了？你稍微的交替一下，他会让他们感冒吗？ 有可能， 有可能， 对，有可能。 哦，那还是注意点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泡室外的时候，反正注意点，这不都有那浴巾什么的，你就都裹好了，出来的时候赶紧就裹上。 嗯 啊，应该还好。 嗯 啊， 勾 W 说了，哎，丽水桥那个叫什么名字？ 华清温泉。就是华清池 的那俩字， 对对对对 啊，华清温泉。 嗯， 好。Nola 说刚刚说的那个农家院温泉在哪儿？就是开开水龙头就出热水的那个， 就是 刚才说的是在 两百元以里的那个， 在那个承德有一个叫七家的地儿，就是七家，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家庭的家，七家镇。然后那个镇本身就有好多的这种农家院，如果就是在那附近还有几个像那边的风水湾温泉度假村能达到四星，就说你要是想高端的还是喜欢这种农家的都可以，都在那附近都有。 嗯，好，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这样到下一节的时候，当然第一可以回答我们听众朋友提出来的啊，比如说泡温泉啊，包括旅游的一些问题，然后再其次呢，可以让春哥比如说归拢一下，比如说适合像小胖说的团建的， 嗯 啊，泡温泉大家得啊那个赤裸相见的啊，这样很坦诚的这种啊，适合在哪儿？然后另外小情侣我要浪漫，那浪漫同时我相信它的环境就不会是在城里那样了，可能得有山有水啊，很漂亮的那可以推荐。然后再其次你比如说适合老人的，然后除了这些，你要说只是去泡个温泉差点意思。那比如说好了，我今天上午出发，我先在它周边先玩耍一下，玩耍完了以后吃那边的当地的特色餐，吃完了以后我再到下午的时候入住酒店，晚上泡温泉，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简单的介绍介绍。 可以 吧， 没问题。 因为一般温泉的这个地方的饭都贵。 哦，是吧？ 贵， 没在那儿吃过，一般都是温泉那地儿的饭都不好吃，都是自助餐嘛。 是，这反正啊，差点意思。 一般反正冬天这季节啊，就是一般就说温泉和滑雪。 嗯， 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设计一下，就是大概的话，这个滑雪加温泉再怎么走一条线， 可以啊， 合适。 可以 各地方都可以设计一下。 可以 而且一会儿我也有一个小特别的要求，比如说那温泉池子里边有那真的是带麻将台子的 啊， 或者能打牌的，有那种吗？ 应该没有。 对，就是在池子里打麻将的还没有，但是你池子里例如你说要花瓣，说你要飘个小茶杯，这个好多地儿都是能解决的。 因为你想池子里飘那桌子打麻将是电动的吗？ 电动不电动倒无所谓，我跟打着打着泡芙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感谢达迪，达迪说了，凤山温泉有池子，可以下象棋和围棋，有石头的桌子、棋盘和石头凳子，非常不错。 嗯，这个靠谱一点，就是你在泡温泉的同时，哈，下下棋啊，或者说在这个石头的这个桌子上，哈，喝点东西啊，我觉得这靠谱。你要说麻将桌，差点意思。 不过我觉得下围棋的话，那得下多长时间？这泡着都很受不了。我应该，它不应该是热水？ 象棋，象棋。 后来我也琢磨，我问完之后我就说，这就泡的时间有点长，是吧？ 对。 这得打一局就换一波人，打一局换一波人，来换着池子玩。这个是我原来也是去都江堰的时候，我就在都江堰，因为你往山上走，往都江堰的山上走，它就会有很多的溪流流下来。它有非常缓的溪流的地儿。有的那个因为高度差的问题，它溪流特别急，那边没法玩。缓的那个地儿有挺长的，大概得有10公里啊，这么一个长度，就在那边上啊，支着一个一个太阳伞。我说哟，那底下是干嘛的呢？当时我那哥哥就带着我下去说，咱去看看去。一到下边，哎呦我的天，人家那叫会享受，大夏天的啊，大夏天的，本身山里边就凉快，人家就在那个溪流里边，不深啊，溪流不深。溪流里边放上那个塑料的凳子和椅子、桌子啊，四个人就围着那桌子打麻将，上边有一遮阳伞。我说这遮阳伞是它只有上午或下午的某一个特定时间会有点那么晒，所以那遮阳伞呢就是调整角度的。到了傍晚的时候，边上就开始出现烤串的， 嚯， 打一天麻将就把水就把脚啊放在那个清凉的溪水里边，冰着镇着，而且那溪水旁边还有一箱一箱的那个啤酒啊，当地的那汽水我不知道是什么，比如说类似就北冰洋那种的，啪就在那个溪水里边冰着。这边到了傍晚大概4-5点钟就开始出现有烤串的了，这边说来我串，边撸着串边打着麻将边喝着啤酒。哎呦，我说哪会享受，这叫会享受， 这生活。 对，后来我就想，哎呦，我说咱们北京有没有那种泡温泉的地儿？后来想，咱不泡温泉泡脚也行。 嗨， 是不是有那种流动的40-50度的那种水，热热乎乎的，你就泡着脚，这边打着麻将也不错呀。 对，泡着脚，我觉得打个麻将 还行， 要不全泡着可能有点热。 对呀、特别电动桌，它再漏了电，你说这瞎了、 电击疗法，精神一下啊，糊了。 来来来，接下来呢，得让春哥咱归拢一下，刚才咱们在上一节小胖啊留的那个小作业。 反正我觉得啊，例如说那个会型的温泉，我觉得就必须会使什么的比较多一些，而且档次呢也稍微高一点。刚才反正我大概都捋了一下啊，像延庆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像那个刚才说提到那个，辉煌国际，它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像顺义这边的，我觉得春园也特别适合那种开会议，因为它的会议室也都比较多， 因为它比较大， 比较大，而且离市区近。还有河源这些地方呢，还有松河建国，它也是都是会议室什么的，温泉什么的都有。还有一个地儿，我觉得上次刚才总监没提到的，我认为性价比相对来说，尤其是冬天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山的那个云泽山庄。 他那块的温泉也还不错，而且呢，他那个两面环山，挨着拒马河，景色也都比较好看，可以作为冬季的话开会。因为这两天其实问我年会的人就特别多，就是说每年的十二月份、一月份到春节前吧，二月份的这种时间，这种年会的这种会议的培训的特别特别多。周末的话也是同样，如果您现在想订会议，就得现在开始订了。这个房它比那个散客还不太一样，因为人多嘛。 对，因为尤其是就是现在好多的创业型公司，就我身边有好多的朋友，他自己开公司，然后带的他的这些兄弟姐妹，就是一块跟他一块那个做事儿的这些同事吧，哇、哦，大家都特别的拼，那真的特别的拼。 对，是的，需要一些团建或者来休闲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各种鼓励呀、啊、各种什么呀，就是我老觉得精神和物质上的，就是对于现在来说，其实你有没有物质的单说，那你至少在精神上你应该多给大家鼓鼓劲儿嘛。你想像我们俩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他现在马上，因为他在大众点评嘛，马上要有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他现在也是招兵买马在做一件，今天上班你看了吗？他 看到了。 对呀、啊。穿的鞋，说到现在了，因为一直忙还没下班呢， 就是穿了不一样的鞋就出来了、 啊、左右脚的、啊、哎，到现在发我今天穿了两双鞋，但是不同款式都不同。 当然也有人猜测说是可能跑得太着急。 我总而言之，就是创业的时候确实非常非常辛苦，所以说就是我反正但凡尤其现在的创业团队几乎没周末没休息，没晚上都几点都有可能，所以有必要让大家真是有一个团建，让大家全身都放松一下，能增进一下这种团队的凝聚感。 是的，是的， 是。 好，这是 会议， 开会，会议， 会议 适合的， 嗯。如果还有的话，刚才就说例如浪漫的情侣的，那反正我认为肯定是以那个就私汤为主。私汤呢，就是最早的话就是昌平的一泉休闲会所，然后其实那个院里头呢有三家，四家不同的，但是大家的形式基本上一样，就是外有一个平房，外面带一个小院，小院呢带一个独立的温泉池，包括后来那附近的就是航空博物馆边上的玉林汤泉，也都是这样。 就是这是在沙河那边是吗？ 不应该是在北六环附近，就是靠近那个小汤山那附近、那一圈，然后这种的私汤的温泉会比较多一些。啊，这个呢我觉得就属于浪漫，就是我有一朋友就是每年就是说我们就到一泉去，他就是每年是结婚日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在那儿的那个自己带花，自己带酒，自己带，反正很浪漫的，自己去来感受一下。因为他虽然是室外的，但是他那个围墙他有竹篱笆的或者说是火山岩的，就是私密性还非常非常强。所以说我觉得就比较适合这种情侣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有一个呢，就刚才提到了，反正中老年人的那种，就刚才除了华清以外，我觉得就是中老年人比较爱去的，例如反正像龙脉温泉，龙脉温泉其实不止一个温泉，它里头是三处，一个是以戏水为主的，还有一个以竹林的那个温泉，还有一个地下溶洞的那个温泉 啊， 对。 这在小汤山吗？ 就小汤山龙脉温泉。 我怎么不知道呢？ 这个是他，就是他好几个温泉，这个是最，他这个溶洞的这个是最先开的，是在地下的位置，但是它不是真的溶洞，但是它是真的钟乳石，各种各样的特别漂亮的钟乳石，它就放在那个池子边上，然后你进去的话就跟在溶洞里头泡温泉池一样啊。这个呢，中老年人也都比较爱去。还有一个就是名气比较大的，像例如就九华，它室内外也都有，然后尤其室外的比较大，就是室外温泉那么大的，晚上那儿还是不错的。还有像南边的那个霸州温泉，那个呢，我就是相对来中老年人和什么的也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都可以这些地方啊、北京可以选择的还真是挺多挺多的。 对对，如果要是比如说去的话。比如说那中老年朋友，比如说他可能使电子设备不是很熟，可以让子女，对吧，比如说上网看看人家是不是有 啊，各种各样的打折的票啊， 现在基本上都会有，就是说所有的温泉度假村，尤其是中老年，反正我认为好多中老年人泡一次两次以后，他往往会习惯，尤其是泡温泉的时候呢，像平时去的时候，你可以看，这就几乎这些池子里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他们会因为去的多了以后，他们之间互相能认识，互相能聊天，互相能约， 对对对， 渐渐的他们会一片一片的去那儿，就不是为了泡温泉，更多的可能一种社交的感觉，他能认识新朋友， 对， 而且都是岁数差不多的人， 对。 就 像您看啊，就是现在的很多的公园，因为公园不都是很多都是免费的嘛， 嗯， 然后很多的老年朋友们到公园里头，除了散步啊、休息啊、锻炼啊之外，比如说在那儿还组一个小团体，他们在那儿唱歌跳舞， 对 啊， 对对对， 包括演奏乐器， 嗯， 因为就自娱自乐嘛，非常的开心。嗯，然后如果到天气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入冬了，冷啊，你到公园里这样的话，那你不能说好，我在这儿今天跳华尔兹，然后大家都穿得特别臃肿，那就不合适了。所以人转战去卡拉 OK， 因为现在说卡拉 OK 生意都大不如前了，不像原来一说量贩式 KTV， 又能吃饭，又能开包房， 对对对对， 大家唱歌，现在生意都不太好了，现在都是那种小房间一个人唱那种，叫什么名不知道， 什么吧 啊，对对对，喊麦之类的，对，但是现在卡拉 OK 白天对老人可以来， 对， 专门给你布置， 嗯， 然后大家在这唱很便宜， 对对对， 所以大家也觉得特别开心， 是，所以说就是现在他们那好多人，就是度假村的话，就是他们可以研究这事儿，因为周末不缺客人， 嗯 啊，肯定是家庭或者单位啊什么都够了，但是平时，这些人去不了的嘛，只有中老年，他们会想好多方式方法去来吸引中老年，甚至可能安排中老年有些就是活动在里头，就让他们之间互相能有了解，互相能认识。其实这个我觉得做的就特别特别好， 是的 啊，中老年人也愿意。 好多卡拉 OK 啊，原来是做宵夜。 嗯， 后来呢发现宵夜生意不好， 嗯， 就开始做早餐了。 嗯， 早餐就是为了欢迎这些中老年朋友 啊， 嗯，就是因为过去不都刷夜嘛，现在都包夜的很少了。 嗯， 因为可能学生孩子们可能玩的更多一点， 对对， 但是因为他们现在玩的可娱乐项目太多， 是， 所以呢不像原来我可能就是你我聚个会啊，大家一块儿去干嘛，只能唱个 K， 嗯， 现在我可能玩的太多了，我什么都可以，我甚至就包一间小房间，我玩那个就狼人杀也好啊，玩什么都可以，我也能消磨时光， 对， 所以全都面向中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呢，早上遛弯完了，送完孙子了，送完外孙子了， 对啊， 好， 没事了。 我跟这些唱友们一块儿啊，我们约着来，今天我们定一个主题，60军旅歌趴， 啊，对对对， 就只唱这种。然后呢，人家还提供早餐，先到那儿先吃点，啊，吃点早餐，哎，接下来唱到了大概11点或者10点半的时候，好，唱了2.5小时了， 嗯， 回去做饭了，各自回各自家了。特别好， 对，所以说就是，所以现在大家生意人也越来越聪明，这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可能大家靠单位啊、团体啊，就是这个来做挣钱。 嗯， 但是就包括我以前也曾经包过度假村，就感觉就是周末你再火，只能是把这个成本，就是这个度假村的成本，你可能能挣回来。 嗯， 但是你平时来的人，就是才是真正是你能最终一年一头一算，这利润都是平时的那些人。 对， 就是平时你再便宜，只要因为反正你这成本都在哪儿固定的。只有中老年人他们相对退休了以后没事儿干，你怎么能把他们能吸引住，你才能真正获得你的利润所在。 嗯，节目进行到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考虑度假村的发展。来，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啊，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如果您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问春哥的，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接下来的这点时间啊，咱就不操度假村的心了，好吧？他们的生意，刚才咱还说呢，生意火，一到周六日生意人特别多，那都订不上。咱说说 就刚才也说了，度假村的饭呀，相较于外边来讲，可能相对差一点儿。 对，就是也不是说不好吃、啊， 对，也不是说不好、啊， 就是性价比， 对 是差一点。就比如说您到外头，比如说有个农家乐或者什么，人做的很有特色呀，大概比如说一家三口吃，可能平均一人100，一人150，顶破天了，也就这样了。但是在度假村里头，那可能您也没吃到更多的特色，但是更贵了。 这个呢，我特别的有发言权，因为我干了这么多年会议度假，我们其实做报价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的小技巧， 就给人算花账是吧？ 不， 这又是经营啊！注意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怎么设计啊？就是说所有的话，你看在度假村里头都是住一晚两天，你晚餐跑不了，因为你不可能到外面出去然后再来回折腾。但是我们设计这个行程的时候，一定最后一顿餐。就是第二天中午那顿餐一定要设计到外头，就是找一家农家院来吃。就是说确实是啊，就是酒店里头的度假村可能会比较正规，但是它的档次呢，你说高吧，反正价格肯定是高，但是同样的感觉你要去郊外吃的话，比能便宜，不能说一半吧，能便宜很多，但是那种口味啊，或者要更感觉实在， 对 啊，更会舒服。这样的话你要如果，但是你不能把这顿餐放在第一天中，你这个反差会很大，就是说你把好东西一定要放到最后。哎，这个客人吃完了以后绝对夸你，哎，还说你找这地儿真好，哎，不错，各人都不错。但是你要先放前儿，你再吃酒店的餐，就往往会有这饭会不舒服。 就是只要一比较就伤害了。 对，所以说我们做这种都是就是技巧，就是把这个农家放到最后一顿餐吃。一定是这么着， 先吃点苦头，最后给点甜的。 那也不叫苦，反正就让你会越来越好的感觉。 哦。那您给我们推荐几个周边啊，离得不要太远， 对，就是离泡温泉的地儿啊， 对，又有温泉还有点特色可以吃的地儿。 我觉得每个区县都吃的东西都挺多的，反正咱还从按西北来说吧。 好， 西北的话就是延庆地区的温泉。延庆的话你说特别大的餐不好说，但是例如那边最有名的什么炸糕宴了，他们有叫炸糕里的，还有像那个就是常说的那个火盆锅的那豆腐宴了，还有牛肚宴呀，还有他们名的鸽子宴呀，我觉得反正都可以选择。但是我特别喜欢吃，但是这稍微有一点远啊，在延庆有个旧县镇，有一个老田家铁锅炖，他们家那个特别 是铁锅炖大鹅嘛， 他那是一大桌子上三口锅。能转，我一直没太明白这个原理啊。就按理说，你锅的话，你怎么转？一转的话，不就错了位置了吗？它是三口锅，你还可以转。 回转铁锅炖鱼， 我的天，这厉害了！ 它那一口锅是专门炖鱼的，一口锅是专门炖羊肉的，一口锅是专门炖牛肉的。 哦， 哎，我觉得特好吃。 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 就在旧县镇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挺神秘的地儿，但这一般没人知道。那个在一个那个山坡上，一个半快到山顶的地方，有北京那唯一应该说是最大的道教摩崖造像，有一组啊，这个地儿几乎没人知道，但是我觉得雕刻还真是挺精美的。如果愿意探秘的话，可以去，但是那老年人不行，那个最后那段路特别陡。啊，它没有一个正常的，你说栈道什么的没有，就真是野路上去。但是那个确实那个造像挺漂亮的，可以去看看。然后这是延庆这边，如果要说密云这边，可能就是大家都比较知道，就肯定是密西路那一条街啊，那 水库鱼 一条街啊，那个鱼，我觉得那几家什么，包括许家寨啊，什么西宝餐厅啊，反正那一串我觉得都还不错。还有包括在那边有一个专门吃鲟鱼的鲟鱼宴的有一个地儿，我觉得也还都可以。如果要是说顺义这一带，有时候呢我会给他们安排到去那个罗马湖那附近，有一些无论其中有一个那个 西餐、日料或者泰餐那儿都有 啊，对，包括我还老爱去的，反正他们有一个那个白洋淀的，有一个专门也是做炖鱼的、炖杂鱼的那个餐厅，反正那一圈各种特色的你都可以去选择，然后，再有的话， 小唐山 那一带的话，就是如果说农家的话，一般都爱说去蒋里村。蒋里村起家什么呀？最早的话，它的起家是那个飞禽火锅。特别有名，然后出了飞禽火锅以后，现在后来越来越多的话，还有一个 例如专门做火鸡的，叫那个老那个火鸡火锅，就是咱们一般吃火鸡，一般都是说那个大餐都是烤。 好的。 但说实在，我觉得烤很难入味儿。 对。 但是 白。 对对对对，味儿我其实肉不是很好吃，但是它做成火锅以后炖的时间比较长，反而味儿可能入得进去，我觉得那个还挺好。 哎，飞禽火锅现在还在呢？ 还在，但是不如以前那么火爆了。 哦，以前可火了。 嗯、对、 嗯，我跟你说，我吃完的感受是什么？吃完感受就是 都要废了。 不是，你这一天都特渴。 对对，没错没错。蒋里村这边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吃全驴宴那地儿，吃专门吃驴肉的，什么驴板肠、驴什么热的一堆。反正我觉得那一带，反正有也好多这种，反正北京郊区啊，我觉得。反正这个都单独能说好几集，大家可以去慢慢去发现吧。 那咱们再慢慢说吧。今天温泉咱们就泡到这儿，泡了两个小时了都起皮了好嘞，特别感谢春哥跟我们的分享好多朋友也在发温泉温泉温泉，别着急，今天咱们春哥聊到的那一大张贯口，我们的这个编辑同志呢都会非常辛苦的把它整理下来，然后应该会在下周的时候就和大家见面了。 是的，我们以前的就是在我们的吃喝的公号当中曾经发过温泉这样的文章， 对， 您发温泉两个字也能够搜到，但是毕竟跟现在比那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可能相对有点老了。 我们也趁着这契机，今天节目的契机，把它改一下，更新一下。 是的， 好吧，谢谢春哥。 好，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明天再见了。 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最兴奋的时分， 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